人的歲月回憶其實是需要有一個承載的工具，可以是聲音，亦都可以是氣味。大家有沒有試過因為一首年代久遠而熟悉的曲調打開了記憶之門？人生音樂可以是個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劉世良，城寨有樂。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晝4点的城寨有樂的時間了。咁上個禮拜咧就自己心情唔好咧，咁所以就要休息一集。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就係嗰一個 post 咧就係咁耐以嚟啊最多回應嘅一個 post 嚟，比起咧正常播放城寨有樂嘅回應更加多。咁我相信就好多朋友咧，其實個心係同我一樣，因為劉曉波嘅離世咧，就大家都覺得係好傷感，亦都係緬懷緊一個我覺得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模範的人物。所以呢就今天呢我就是以劉曉波先生呢作為城寨有樂的一個主題。當然我不會在節目裏面回顧他一生啊等等，因為這個是一個音樂的節目，可以這樣說，我是用音樂來去送別劉曉波先生。 半你奔远路， 揀咗黃耀明喺90年代中期1994年一隻好特別嘅唱片喺信望愛裏面嘅，我自己好鍾意嘅一首音樂，就係叫做《舞吧舞吧舞吧》。歌詞歌名可能嚟自村上春樹嘅小說作品啦。我覺得呢首歌佢有個注釋嘅，其實點解我會揀呢首歌係嚟自呢個注釋？因為咧喺呢個歌詞之後咧，佢有歌詞尾嗰陣時候有嗰幾句嘅，就係、是、送俾嗰啲仍然在囚在黑暗中嘅自由戰士。咁我相信呢首歌係當時填詞人咧係送俾呢個劉曉波先生嘅，因為當時即係在囚嘅為咗自由而在囚嘅人咧，佢係其中一個。咁當然你今日你問黃耀明，我諗佢都唔會答咧，其實。或者可能要找一輪才找到個答案。這首歌的歌詞很有意思，我覺得是也都很講得出，我想是這個零兩個禮拜大家的心情。在歌詞裡面呢，就填詞人是這樣寫，其實曾為你心讚頌心震動心意奉相與相共，很明顯就是他是很尊敬，甚至是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那個作詞人本身是很敬仰他的，但是跟著個轉折是什麼呢？就是他會寫無奈我戀世俗戀我事戀我夢戀戀風中難伴你奔遠路千萬珍重深深忍痛。我想他寫出很多香港人對劉曉波離世的感覺是什麼呢？大家都很心痛，但是都很無奈，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所以呢就填詞人即係講出咗呢種心情係咩呢？就係、是、無奈我戀世俗戀我事，我聽日要翻工，係要翻學。我就算我翻去，亦都唔知道可以做乜，係嘛？即係好難陪伴你一齊行呢條路啊！咁所以先至希望你一路珍重，但係我的心裏邊咧係隱隱作痛。咁我相信呢種感覺係會一路延續一段長嘅時間。我哋成日都話人係有兩種唔同嘅人。我相信劉曉波選擇咗係將自己變成一嚿石頭，變成係一個殉道者，係映照出呢個列寧黨國體制嘅黑暗。喺自己過身之後，希望結束中國綿綿不絕嘅文字獄，令到世人警醒。呢類人本身以自己嘅犧牲嚟去實現一個更偉大嘅目標，我覺得係一個偉人。同我哋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營營役役嘅平凡人咧，係唔同。而平凡人咧，我哋更加多嘅時間只可以係精神上去支持劉曉波。你問我哋自己做到乜嘢咧？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做到嘅嘢好少。咁喺呢首歌裏邊，你最多就係話深深忍痛，希望你珍重。但是歌的最后尾仍然是希望长夜里起舞吧起舞吧起舞吧达旦。大家都知道，即是一路跳舞跳舞跳舞跳通宵，唔通真係去呢个 rave party 或者去呢个蘭桂坊嗰啲 club 嗰度跳舞咩？跳舞係一个意象嚟嘅，其实。咁一阵间我介绍另外一首歌，大家就会明白呢个跳舞嘅意象係咩呢？就係表达一种自由嘅精神。一路起舞其實是一個無論是肢體啊、動作啊各方面都是完全是自由的狀態。起舞達旦是什麼呢？是由天黑跳到天光，希望是見到這個天明。我相信那個意思就大家也都會更加明白。唱片呢，我覺得是很艱辛的一隻唱片來的，因為它是講很宗教性的，這隻唱片是包括嘅裏面嘅一首歌咧，《任紅塵》咧就好哲學性添。咁多年咧，其實呢首歌94年到而家咧，我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攞翻唱片出嚟聽嘅。就算有冇今次劉曉波逝世嘅事件咧，我都覺得佢係一首係不可多得嘅黃耀明嘅作品裏面，特別係呢一隻《信望愛》呢一隻唱片。節目嘅第二首歌咧，之前我都介紹過，但係冇播佢嘅歌嘅，係。去年過身加拿大的一個吟唱詩人，亦都是一個獲寶級的流行音樂歌手 Leona Cohen。 首歌是跟黃耀明的歌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亦都是呢作為送別這個劉曉波的一首好好的作品。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like an olive branch, be my homeward dove, and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Yeah,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Let me see your beauty when the witnesses are gone. Let me feel you moving like they do in Babylon. Show me slowly what I only know the limits of, and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剛才播的這首歌是 Leonard Cohen 的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是差不多是他其中一首是最為人所認識的作品的。其實這首是84年的，在他一隻唱片專輯叫做 Various Positions 裡面的一首流行曲。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歌手，唱的方法也很特別，有時候會用一種吟唱的方式唱出來。 咁佢過身嗰陣時候已經係82歲。咁喺過身之前咧，仍然係發表咗兩個星期前過身之前嘅兩個星期咧，就發表咗一個最新嘅音樂專輯，係叫做《You Want It Dark》。咁呢隻唱片出版咗之後咧，佢接受訪問咧，佢當時佢就講佢話：我已經準備好就嚟要死嘅啦，其實咁就希望死嗰陣時唔好太過舒服啦。咁講笑咁講，但係點知冇耐咧就喺睡夢之中過身。咁佢嘅死係幾突然嘅，其實即係好多佢嘅歌迷咧係向佢致敬啦，因為佢嘅作品本身唔係淨係流行音樂咁簡單，係文學作品。如果你話諾貝爾文學獎係頒俾 Bob Dylan 嘅話咧，我覺得 Leonard Cohen 咧係更加當之無愧。咁呢首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咧，喺劉曉波過身之後喺我腦海裏邊反反覆覆咁出現。咁佢嘅音樂嘅結構咧係一首希臘嘅民族舞曲嚟嘅，叫做 Hasapiko。咁呢種音樂舞曲係有一種嘅好似跳舞咁嘅一種感覺嚟嘅，即係 folk dance 嘅感覺。咁因為 Cohen 本身咧係曾經喺希臘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佢係類似一個 Bohemia 嘅浪人咁樣，周圍流浪。你睇呢首歌嘅歌詞咧，就好難理解佢創作嘅動機。但係如果你知道佢嘅動機嘅話，你會覺得點解我會揀呢首歌？佢就自己曾經解釋過，原來佢呢首歌嘅創作靈感係嚟自納粹時代喺集中營裏邊嘅大屠殺。佢話喺死亡嘅集中營裏邊咧，就喺嗰個焚燒屍體嘅火爐旁邊。納粹嘅黨衛隊咧，係要求當時嘅猶太音樂家咧，一隊嘅四個人嘅弦樂四重奏，喺個焚屍爐側邊演奏呢個古典音樂。咁咧就喺呢啲即係咁恐怖嘅事情不斷進行嘅時候咧，嗰啲音樂家咧，佢哋嘅命運咧，亦都係注定同樣係咁恐怖。佢哋睇住自己獄中嘅朋友一個一個咁樣被殺死、被焚燒，而喺呢個時候，佢哋要演奏呢個古典音樂。咁 Cohen 就話呢個時間就係存在嘅終結，係毀滅生命嘅激情。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話嗰啲屍體一路焚燒嗰陣時候，演奏嘅人咧就係要演奏一啲歌曲去配襯呢種毀滅嘅生命。咁但係呢個歌詞裏邊咧就幾隱晦，其實因為佢用咗好多聖經裏邊嘅典故啦，包括猶太人嘅典故啦，擺喺個歌詞裏邊。跟黃耀明那首作品是有相似的，就是一路跳舞跳舞跳舞 Dance me to your beauty with a burning violin Dance me through the panic till I'm get a safety in， 即是说带我舞向你的美丽，伴随着是一只燃烧紧的小提琴，带我舞过这个恐慌，直到我找到安顿的身心。不是一個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得到的歌詞的。我相信大家聽眾有機會可以上網，你打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就可以找到整首歌的歌詞。跟住就是希望你可以把我好像橄欖枝那樣高高舉起，作為引我回家的白鴿，帶我舞向愛的盡頭。我相信那個歌詞的主角是什麼呢？是那些死了的在集中營裡面的人同嗰啲演奏家所講嘅嘢嚟，音樂有陣時係可以舒解大家嘅痛苦嘅，其實等於閱讀一樣。我成日話偉大嘅作品，閱讀好嘅作品係咩咧？係可以安撫你嘅人生。其實音樂都係一樣，我哋好多時係攞嚟釋放自己感情，或者係表達自己嘅慾望。但係更加多嘅時候，當你覺得孤獨，當你覺得人生冇希望，甚至覺得人生好痛苦嗰時候，同樣好嘅音樂作品係可以安撫我哋嘅內心，同哲學家嘅書係一樣。我記得以前我睇過呢個英倫一個好出名嘅叫做才子啦 ，Alan de Botton 佢嘅作品《The Consolation of Life》生命的慰藉。其實佢係講緊閱讀某一啲嘅哲學家，譬如當你覺得人全世界都誤解你嗰時候。你睇蘇格拉底嘅故事，你可以得到呢個慰藉。喺好多嘅哲學作品裏面都可以令到大家躁動嘅心靈咧，係得到一個歸宿。其實音樂都係一樣，我覺得。平時我哋可能好喧鬧啊，好多時係舞曲都係代表緊一種好熱鬧啊、好激情啊，甚至係呢、這個即係表達自己嘅好熱烈嘅感受，一種 passion， 一種熱情。 但係同時當嗰個舞曲係通向死亡嗰陣時候，可以帶我哋去邊咧？咁樣呢個就係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The End of the Love 係乜嘢咧？咁其實係毀滅同埋死亡。呢、這個我相信聽落去係唔係咁容易消化得到嘅一個內容嚟。反而黃耀明嘅冇辦冇辦冇辦，我覺得係直白啲嘅其實。但係你都係要細心聽先至睇到，如果唔係佢嘅歌詞係邊有一個咁嘅附註係獻俾獄中在囚嘅為咗自由嘅人士咧，你都好難。你只是覺得究竟那個所謂的去景仰的人是誰呢？是做物主啊，還是獄中被囚的人呢？可以這樣說，劉曉波成長或者是所面對的八十年代的中國呢，其實正正就是我自己在這個中文大學念書的時候，大家所看到的中國在八十年代呢，都是一個有希望走向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的時代來的。劉曉波本人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十年是不需要讀書的嘛，因為沒有了這個高考。他是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第一批入大學的學生。那一代人呢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自己白費了十年的光陰，而對於毛澤東是心痛互絕，所以進入大學之後呢都會如飢似渴地去吸收外來的文化。所以早期的劉曉波為何會說中國人的人種有問題，需要再殖民300年等等呢，是跟他在後文革之後那個的社會環境那種思潮是有關的。因為當時覺得已經是中國已經是荒廢了30年的時間，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連求職，即是在地球裏面的那個職位都被人開除。而在80年代中期呢，我覺得雖然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下面出現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場運動，但係嗰陣時嗰個打擊面係好有限，同埋好快已經係即係剎停咗。咁無論喺音樂、電影、出版，都係呈現咗一個百花齊放嘅局面。劉曉波本人係研究文學出身嘅，佢係研究新時期，即係1949年之後嘅即係中國現代文學。咁佢博士論文亦都係研究呢個美學，即係審美與自由嘅關係。咁就比較接近就係康德嘅判斷力批判等等嗰個嘅主題。咁呢個好明顯就將佢逐步逐步帶入去一個好現實嘅政治問題，由一個好離地嘅文學研究嘅理論家同埋美學嘅研究者咧，然後就開始逐步逐步介入去個現實政治係乜嘢咧？就係自由同審美嘅關係嘛。八十年代中一個思想解放嘅年代。中央電視台拍的電視劇《河湘》亦都是希望鼓勵中國走向一個全盤的西化，亦都當時呢是很多新生事物入了去大陸之後呢開始生根。在流行音樂裏面呢，大家都知道早期就是鄧麗君的音樂，在文革之後呢，鄧麗君的聲音為什麼這麼重要呢？是因為令到中國人知道除了口號、政治鬥爭，還有美美之音的愛情、個人的感受等等這些東西。所以鄧麗君可以這樣說，是久旱逢甘露的甘露來的，影響到大小無數的中國人。跟著就是隨著電視劇上去的香港流行音樂，我當時記得有兩首歌是很受歡迎，一首是大家估不到的，其實是徐小明的《大俠霍元甲》，另外一首是汪明荃的《萬水千山總是情》。1985年咧，當時我第一次踏足呢個紅軍長征嘅路線，就係沿住呢個紅原、松潘紅原同埋馬爾康去進入呢個四川北部嘅地區。咁咧就好艱難嘅，因為坐巴士，坐長途巴士。咁四川北部主要咧其實都係藏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即係漢族嘅人當時係好少。咁就我坐嗰啲咁樣嘅大陸巴士，等咗幾日，咁啊已經等到散曬咁滯。咁就中途站咧，就去到一個藏區嗰度咧，就有啲藏人上車。咁佢哋就係仍然係遊牧民族嘅打扮嚟嘅，即係戴住啲尖帽啊，然後就係一個斜襟嘅一件嘅嗰啲牧民嘅服裝，中間插住一把藏刀，咁啊刀筒另外就插住一筷子咁樣。咁啊見到我哋咁啊一身打扮都知道係外地嚟嘅啦，咁樣咁佢就唔係好識講普通話嘅，係講西藏藏語。竟然是奇怪在什麼呢？這個牧民、啊、 因為知道我哋係香港嚟嘅，佢喺個車裏邊咧就唱起呢個《萬水千山總是情》。嗱，佢用廣東話唱，佢唔係用普通話唱，佢用廣東話嚟唱嘅，即係話當時香港嘅流行音樂所遠傳播嘅地方啊，係去到四川北部嘅藏民咧都接觸得到嘅。即係呢種流行音樂喺內地生根咧，就開始咧就出現咗本土化嘅第一代嘅流行音樂啦。咁1986年咧，就係佢哋模仿呢個台灣嘅《明天會更好》嘅演唱會咧，就喺大陸搞咗一個演唱會。當時有一個重要嘅流行音樂嘅人物登場去唱一首歌，佢就係崔健，同埋崔健樂隊裏邊吹小號嘅劉源。崔健嘅一塊紅布，到80年代六四之前參與六四運動嘅人，包括劉曉波本人，都有相當嘅影響。相當有象徵意義，因為崔健咧，我記得喺80年代每一次唱呢首歌嗰陣時咧，佢都會用一塊紅布蒙住自己雙眼嚟唱嘅。 很多人说崔健的代表作是这个一无所有，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才是到今日可以这么说穿越三十几年而香港人是需要认真去认识的崔健的作品。他现在已经很少演唱这一首歌，因为我相信在内地更加是政治不正确，除了最后一枪之外一块红布都是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在这个新医馆里面呢现场看这个崔健的演唱会，刘源都在那时候 是反应相当热烈的。一块红布的意思，你歌词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是有个转变。前半段是什么呢？就是说昨天你给我一块红布蒙住双眼亦蒙住了天。这个一块红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党，一个共产党的意象来的。蒙住了双眼又蒙住了天，即是说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你问我我看见什么，我说我见到幸福。即是说这个党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将来给中国的人民。然后跟着呢，就是这个感觉真的让我舒服，去让我忘掉没有地方住，即是一个乌托邦的幻象，令到中国人忘记了他自己身上面所缺乏的东西，即使穷到没有地方住都好，他都觉得很舒服很幸福。跟着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即是说洗脑已经成功了。你问我当我蒙了这块红布之后，你问我嘛，你想去哪里，我自然会答你，就是我要跟着这条路来走，就是紧随这个党的路线。跟着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缠住。因为蒙上这块布之后，我看不到你，也都看不到条路是怎样走，而我双手是被你捉住，你带着我走，然后你再问我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就是说我交给党中央了，已经放低了自己。去到这一部分，这个歌词呢都是描述一个党所提供的一个幸福的感觉是怎样来的呢。因为它可以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可以是什么，是百年说始的民族复兴论，令到忘记今日大家的匮乏和应有的权利，而去愿意跟着个党去走嘛。但是跟着呢，这个人就开始觉醒了。我感觉你不是铁，却像铁一样的强和烈。这个开始自己想东西了，其实你不是铁那么坚硬的，但是你有铁一样的强和烈，就是那种严苛是跟钢铁一样的。现实里面其实就是镰刀斧头里面的冷酷无情。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即是说你双手其实是有人民的鲜血在这里。这个就是他不是看到，他是感觉到，因为他捉住他的手嘛。我感觉这不是荒野，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他开始明白了，他蒙上这块红布之后，他没有地方住，什么都觉得很幸福。但他慢慢一路走，一路觉得他自己行走的土地里面其实根本从来都不是一片荒野来的，而但是已经是变成干裂。这一片曾经是很肥沃的土地，现在已经变成干裂，即是说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哪个造成令到这一块土地变成荒野呢？我感觉我要喝点水，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我想这个就是相当之震撼性，即是说我把口很干，我一路行的时候我想喝淡水，但是你用你的嘴塞住我的嘴，即是我连去提出我的要求都不得。所以我说如果你细心去看崔健在86年的作品呢，当时的那个前瞻性和那个批判性我觉得是相当之厉害。跟着最后尾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的身体现在已经枯干，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其实这首歌就是讲在一个的党国体制下面，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回顾了1949年，从这个共产党建政一路到1979年之后，就是邓小平复出四个现代化。当然他不是很直白地去讲出那个过程，但是只要你有少少的想象力， 你絕對會理解崔健這首作品一塊紅布到今日正正就在香港裏面推行國民教育推行說辭式的民族主義的那個出發點來的，因為他要將塊紅布蒙上香港人的眼裏面，然後放低自我跟著黨中央去走。劉曉波提出零八憲章是什麼呢？就是說要保障人在憲法裏面應有的權利，包括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不可以因言論而再入罪。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去到他希望是最後一個和崔健的作品去到最後尾那個人想離開這個黨自己走自己的路呢，那個意思是很相近，我覺得。所以我選了崔健的這一首歌。在他的作品裏面，我覺得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呢，崔健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因為他那種的批判性和他那種的在整個北京的氛圍裏面，他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我當時是看到他在天安門廣場裏面去演唱《一無所有》和《一塊紅布》，咁呢段片我唔知而家仲存唔存在。好明顯，佢六四之後係即係成個演出都受到打壓啦，好多時亦都唔敢去再唱嗰啲作品啦。譬如我頭先講過，即係最後一槍啊等等呢啲。首揀嚟崔健嘅係假行僧。 我也困难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 在崔健的作品里面，除了一块红布之外，我揀来的这首假行僧也都是即是我自己相当喜欢。我记得在这个湾仔的演唱会里面，即是很多人跟着一起唱。它是来自1989年崔健的一张很重要的，即是甚至在中国的即是摇滚音乐史里面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一首歌。咁呢首歌係性格相当之张扬，亦都係神采飞扬嘅作品，即係话佢有一种追求自由嘅一种嘅咁嘅氛围。呢、這个假行僧係夫子自道，係一个个人好个人主义嘅一种感觉，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见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咁即係一个喺嗰个大家明白中共係一个集体主义嘅社会呢，三十几年都係。咁而能够係用一种咁样嘅特立独行嘅形象走出嚟，係拒绝主流，拒绝社会，拒绝解释咁嘅态度呢，就当时嚟讲係一个好酷嘅一个姿态嚟。其实我相信其中有几句嘅歌词呢，令到我会回想起刘晓波嘅咩呢，就係佢自己有讲嘅，就係我不愿相信真的有魔鬼，也不愿与任何人作对。嗱，呢个系喺《假行僧》里边咧，其中一句好关键嘅一个歌词嚟。现实上当然系有魔鬼啦，现实上当然系有好多人同佢作对啦。我不愿相信有魔鬼，我不愿与他人作对，我系选择唔同他人作对啫，唔系冇呢个仇恨，亦都唔系冇呢个黑暗。所以在那个唱片里面，除了假行僧之外，另外花房姑娘等等都是有一种这样的很张扬，中国的音乐里面很少有那种用个人的英雄主义去对抗一种集体的社会，就是那个思想解放的开始来的嘛。当你每一个人都愿意去自己去选择自己的路，去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就是刘晓波在他的《我的最后自白》里面最后尾那段里面所讲的说话，就是说我希望绵绵不绝的民主欲去到我这里已经结束，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他的政见他的理念怎样不同都好，都可以摊在阳光下面给大家去选择，去怎样去表达自己。对西方来讲，可能这个是法国革命之后在18世纪末已经建立的一个核心价值，但是今日去到2017年的中国，仍然很多人是争论究竟应不应该有这些权利。你想想那个荒诞的程度是匪夷所思，这个也是刘晓波的牺牲令到大家觉得隐隐作痛的原因。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我们香港人由小到大都拥抱的一个做人的基本价值观，而在大陆就是变成是颠覆国家政权，是要坐11年监，直至到囚禁到他死的人都得不到肉身的自由，包括到今日他的家人他的太太留下仍然是被中共監視監控。很多人說體驗到這個政權多麼荒誕，其實不是荒誕，而是看到這個政權的邪惡。當一個國家是以黨性來泯滅人性的話，即是說它沒有改變過。你不要說50年代已經過去，大躍進、文革全部都已經過去，只要有一件事你見到在他們的選擇裡面是仍然以黨性來壓倒人性的話，這個國家就沒有改變。因为只要野心家上场掌权，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带入去这个崩溃的边缘的这些野心的政治运动会重新再出现。其实现在已经是步向一个这样的方向。刘晓波所提出的是醒世行言或者是醒世危言，是向当权者提出的忠告，那个不是一个敌意的一个批评攻击，而是一个忠告来的。但是共产党就将它视为一个国家的敌人，然后随之而后快，甚至要将刘晓波的政治遗产全面消灭，要它消失，要刘晓波这个名字这个 icon 所代表的一切在中国大陆消失。但是不是可以呢？我觉得当今日已经世界那个的信息传播是可以这么快捷去到每一个人的手机上面的时候，越是这样做，刘晓波的精神反而会传播得更加快。好多听众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是给学生去阅读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自白》这一篇文章。龙应台曾经讲过，他说21世纪的少年必读的文字是什么呢？就是刘晓波这篇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自白》。 你不需要告诉他听啱定错，他所讲的嘢是应该怎么做，你只是给他看影得了。我觉得我相信每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都会有足够的知识水平去理解刘晓波他的中心思想，他的人所追求的是什么，究竟他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敌人。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其实我揀最后一首歌呢，其实我以前在商台都播过。我记得有一年在光明顶里面呢，很多人也都跟现在一样，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悼念这个六四，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那在那集里面呢，我自己带了个 CD 去这个商台的控制室。我是在准备结束之前吩咐那个 operator 一定要播出这一首歌，不可以被人 stop。咁所以咧，嗰一首歌咧係完整咁播放出嚟嘅，係卢冠廷嘅作品《漆黑將不再面对》，送俾所有经历过六四受难嘅人，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嘅人。 魂别退，这刻抛开苦虑，漆黑将不。